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嗱，呢个反制裁法咧引起嘅争论咧，就似乎都未平息啦。咁啊，据我所知，前政协啊，呢个刘梦红博士咧，今日好似有上书咧，俾中央人民政府有关嘅高级嘅官员咧，再次就力陈厉害。咁咧，因为琴日咧就呢个林郑咧再次重申，虽然人大常委不表决。但是他认为仍然坚持去支持这个将反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然后成为香港的法律，因为别无他选。这个呢，在以一个特首这样的阶层呢，是去回应或者反驳人大常委不表决的决定，相当之罕有。所以这个呢，今天呢，刘博士今日都好活跃，我就唔系好想话再打电话俾佢咧，因为佢滔滔不绝搞到我琴日咧新闻嚟要 cut 线，我又唔系好意思。不过咧，佢又非常之爱国爱港，充满激情。咁不如咧网民啊，你自己表决一下好唔好一阵啊，再搵打电话搵阿博士咧。阿刘博士再深入讲一讲，你哋表决啦，我冇所谓。 我又要望 post 啫。 边个？阿冯 系 阿冯志正，你点睇呢个问题？ 其实今日咧，特首嘅说法咧，其实唔系一个真系我哋所讲话咁一面倒支持将呢一个即系反制裁法摆落附件三，然后再本地立法嘅说法嚟嘅。当然，如果你睇新闻标题，甚至乎睇新闻稿标题咧，阿林太咧都系话，佢好支持政府中央政府呢一个咁样行动，但系咧。佢講嘅時候呢，又要擺多兩個新嘅例子出嚟，令到呢就人有啲費解嘅。其中一個例子呢，就話因為新疆棉嘅事件為例啦，咁就因為中央政府呢去即係制裁咗呢一個success 嘅 court chambers， 其中一個呢就有個叫做 Lord Lawrence Collins， 其實就係香港嘅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如果一但去實施反制裁法嘅話咧，其實會有一啲可能香港嘅外國嘅非常任法官啊，又或者其他唔同嘅千絲萬縷嘅關係咧，係會受到影響。嗱，即係一般嚟講咧，簡單嚟，即係如果你同老細去 propose 嘅，老細話咗個 proposal 係 yes， 你想否定都好，你第一句都係話：，老細你咁樣做係啱嘅。然後下一個就 put 一個例子出嚟，根本上係難以拆解嘅炸彈。 唔係，佢係支持嘅噃。6月8號傳出呢個消息，話將反大陸通過呢個反制裁法嘅時候咧， 係 佢係非常之明確咁話。坚决支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特区政府官员有切身体验。 系咁，但系 星期二都系咁讲嘅，佢仲会向上边咧提出意见咧，希望最终可以实现咧呢个附件三，然后咧就由特区政府咧去作出一个适应啊，定咩啊，系嘛，嚟到咧同时啊保障香港成为一个。繼續成為一個國際金融城市， 係佢講就咁講啫。咁但係你啲反駁理由啊，事實上真係好難搞嘛。唔通今次喺反制裁法之下，根據林太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咧會實施反制裁法嘅。咁但係咧一啲影響到香港政府深遠利益嗰啲人咧，就唔好制裁佢啦。咁你咪自斷一臂，你個反制裁法咪冇用咯。即係如果 所以我唔知道，如果係咁樣點樣調，即係調節同埋點樣適應啊？ 係。 因为这个不是说一个叫做腺细胞肺癌的标靶药，亦都不是说呢这个切除脑癌的伽马刀。这两种药物和这个手术器具就声称呢是专门呢是针对癌细胞，而不会波及其他，即是整个肺这样，所以特别贵。但是你这个这样的反制裁法，听特首这样说，佢當然支持喺香港咧，呢個立法，但係又唔會危及到香港嘅金融 國際金融地位，這個在技術上是不知怎麼執行，所以呢 在技術上不要說怎麼知道怎麼執行， 所以令人充滿期待看看呢即是在香港這班法律界精英加埋呢班政務官呢可以點樣表演俾我哋全世界睇，係一個呢高空啊，係行鋼線啊，或者呢表演高呢個空中飛人係唔失手，同埋令到香港唔跌死啊！嗱呢個咧嗱，我就討厭政治，但我中意睇戲同埋睇馬戲雜技， 睇馬戲團 係中意睇雜技表演，而家林鄭又嗰個好打得。 佢話想變吞劍，你 咁佢亦都講過，佢亦都講過話呢個咧，凡係中國人啊，都會熱血填空咁咧去支持實行呢個反制裁法，所以將到咁樣樣去定性咧，就變咗係13億中國人嘅尊嚴底線嘅事。咁你香港係中國一部分啊嘛，係咪？ 係。咁但係你頭先講調和嗰種嘅，即係嗰個馬戲團嘅做法咧，係咪真係好難做咧？又唔係嘅喎。 唔係啦，冇錯啦。 你擺上台面去睇，喂，究竟係我哋嘅終審法院大，定係國家嘅尊嚴利益大？ 關終審法庭咩事咧？ 係啦，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喺國家尊嚴面前，咁你制裁埋個終審法院法官咪得咯？咁鬼叫你個 chamber 出事咩？ 終審法庭嗰個同嗰、那個。反制裁有咩关系？ 佢话因为咧喺嗰个情况底下咧，就系喺呢个新疆棉嘅事件当中咧，中央政府咧系制裁咗一间大律师嘅事务所其中一个 chambers。chambers 入边其中一位咧就系我哋嘅法官嘅 Lord Lawrence Collins 咧，就喺呢一个 chamber 入边。 即系话如果引入呢个反制裁喺香港，呢个终审庭大法官一定要执包袱翻去做。 系啦，或者佢吓唔可以再接我哋啲 case， 咁咪唔接咯？有咩问题咧？ 系有咩问题？系啊，你讲得啱。 即系你如果你从一个一国的立场去看、我们突然间真的要问这个问题、林太或者特首， 所以他自相矛盾， 你难道觉得两制大过一国？ 是不是终审庭里面一个白人的大法官他在香港继续做这个审案与否是高过他所说的这个呢令中国人民热血填空的 新疆棉的原则 问题和新疆棉、所以越解呢我就越不是很明白因为呢件事系非常之重大，对于今后喺香港实行国民教育啊，或者呢个叫社会公民科啊，系咪而家未开学啊？九月之后会开学啦、先生到底对点教呢个大是大非嘅问题啊？系咪？ 系，咁所以其实你点教大是大非问题咧？其实今日我哋呢个礼拜我冇记错，14/5喺香港嘅规划咧有个宣讲团，港澳办有个人嚟咗香港嘅。咁当其时咧就有一啲香港嘅记者好衰啦，就系问佢啊，你支唔支持林太连任啊？咁样咧，咁啊呢个港澳办嘅宣讲团咧，嗰个团长咧就讲咗一句啫，要有五个善用，咁但系有个五个善于咧，先至系可以连任嘅。第一个善于咧，就系、要充分准确掌握一国两制同基本法。咁然后你呢个问题正正就系一国两制基本问题啦。究竟系一个白人法官大啊，定系一个国家利益大咧？新疆棉吓呢、这个事件底下，令到我哋中国啊几多棉产品争啲出唔到去，好多我哋嘅纺织制品受到外国所制裁。 国家造成即系好大经济损失啦。 系啊，咁跟住然后阿林太竟然系好滋味地去讲紧一个14亿人城嘅国家入边其中一个小城市嘅其中一个终审法院嘅体系嘅其中一位嘅非常任法官。 所以咧，其实你反制裁法如果喺大陆实行咧， 系 香港亦都咧唔应该咧豁免嘅。 系 因为而家讲紧系一个大融合啦，例如一个亲中嘅。外国记者呢就阮纪宏呢就写一篇文章，佢就话正当中国大陆是热议紧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的时候，佢问质问点解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反应冷淡，当中央政府提出共同富裕是全国的目标，香港特区在这方面亦毫无特别，即是说连共同富裕在香港都应该同时并行不拨推行，根据阮纪宏他是有很多上面的线，那何况反制裁法， 是咯， 对不对？ 即明明我哋其实先至系香港有咁多官员受到伤害，跟住又甚至乎我哋讲紧香港咁多国际嘅所谓嘅痛点喺晒呢一度。 阮纪宏呢一个言论咧，就喺 香港零一啊嗰处咧系发表嘅， 嗯， 系嘛？佢话既然咧，大陆嗰度咧系要推行共同富裕咧，啊呢、這个咧，而且讲到明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推动有效路径所指嘅各地，理应包括香港。 嗯， 但香港零一同阮纪宏咧就质问，点解特区政府高官？至今仍然是一如既往轻视香港叫做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例如点名陈茂波仍然抗拒透过税改处理本地贫富悬殊问题。杀到埋嚟㗎啦。是吧，所以呢我今日一睇到呢、這、一个哇呢、這个叫做财富平均分配香港都要跟住实行呢，我即刻就醒起返呢、這个反制裁可能阿林郑咁坚持咧，都系啱嘅。 系佢坚持系啱，但系佢个衡量点或者出嚟嘅例子有啲奇怪啊嘛。嗱，呢度就讲新疆棉啦，或者讲个英国嘅法官啦。得闲又无事讲下，喂，香港好多同美国之间嘅收央贸关系，然后我哋先造就国际城市。我哋谂翻转头都系再问嗰个问题。喂，明明就系因为我哋系个国际城市，个制裁法先要落到嚟啊嘛。如果我哋唔系个国际城市，你个反制裁法摆喺度做咩咧？ 系啊， 即系唔通你喺个青海某个市做个反制裁法？咁英國人或者美國人都唔會去投資， 所以呢個係幾大嘅問題咯。 咁呢個一國兩制善於嘅問題， 一國大於一兩制咯。 係啊， 所以咧你話呢個世界係嘛？你香港尤其貧富懸殊，有啲咧豪宅咧係七八萬蚊一尺，但係好多咧就住㓥房。咁我請問呢、這個叫財富平均分配，對於香港嚟講，正如啊香港零一同阮紀宏指出，係咪應該啊特區政府啊？是要跟住一国嘅全国一盘棋咁去做呢， 做个共同富裕、啊、三次分配呢， 是啊，第三系三次分配呢， 我哋使乜要研究一下呢， 咁就香港嘅低税制啊，系咪不合时宜呢，系咪 系啦。我哋而家个低税制摆到明系富人越富都好，都系交个十几个 percent 嘅啫。咁啊，仲有好多嘢都免税添。啊，好似咁起上嚟，我唔够共同富裕喎呢度。 当然啦， 系啊。阿林太又点解唔去考虑下呢啲事咧？ 系啊，所以我今日睇，咦，林太未都未必系错喎，啱唔啱？所以呢个问题都几当务之急。讲呢个好过讲残奥啦，系咪？边度有人讲残奥啊？点解啊？奥运举行嗰时候，全香港咁热衷去睇啊，残奥冇人睇啊？咪歧视咯？呢啲叫做啱唔啱啊？ 起码都漠视先啦， 直情系歧视啊！咁残奥嗰啲运动员唔系人啊？ 系咯？ 点解特区政府啊唔去？呢、這个资助是转播埋呢个残奥，有冇资助？有 冇？有，但系个问题就是你见到啲台有几多人直播啊？同埋调翻转， 冇人讲。 就系、是、你唔好话净系睇个政府有冇资助，你睇下残奥金牌同埋一个普通奥运嘅金牌，点解个额系唔同嘅咧？咁你呢啲点 解残奥攞金？香港有冇残奥攞奖？ 攞咗好多，我哋系残奥大 家。特区政府冇表示喎、啊，有冇 啊？有，不过个钱 有冇邀请佢即系入呢个礼宾府啊？咁我觉得唔系好公道啦，呢样嘢系嘛？不过唔好讲啦，而家先讲呢个当务之急，睇下啲网络表决揾唔揾啊？刘博士又插口几句，因为呢个新嘅发展，广告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就表决咧都有为数不少嘅听众咧都话要听阿孟庸发表几句吓、啊。喂，咁啊，你今日咧，阿刘博士听讲咧，你都义愤填膺咧，有一啲进一步嘅上书，系咪？系咪？吓、 啊？ 是啊，阿刘墉， 系， 你最对于呢个反制裁法，听讲你今日仲有向上书中央，系咪？ 系啊，因为呢、這个毛泽东喺愚公移山啊，呢、這个著名嘅呢个演讲当中咧，提到第一咧，我哋要将美国人民同美国政府相区别；第二，要将美国政府决定政策嘅人啊。同下面嗰啲普通嘅工作人員相區別咁樣，咁如果照佢呢個毛澤東嘅嗰個訓示嚟講咧， 我哋就係要將呢個美國嘅花旗銀行、大通銀行啊、摩根士丹利啊、高盛呢啲咧，就同嗰個美國政府啊相區別啊嘛。咁所以你呢、這個既然而家咧美國啊、英國啊、歐盟嗰啲，佢又係制裁咗我哋啲即係中國同埋香港特區一啲官員啦、啊，包括咗呢、這個我哋人大嗰十幾個副委員長。包括咗我哋港澳办嘅主任啊、副主任、中联办嘅主任、副主任，同埋咧林郑月娥特首啊，呢个即系同埋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啊，呢、這个警务处长啊等等一扎人噶嘛。咁如果我哋按照林郑月娥所讲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咧，好简单啫。咪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咪落令。俾我哋啲中資銀行、中資嘅投資機構、港資嘅銀行、港資嘅投資機構裏邊啦，我哋又整翻廿零三十個美國嘅官員、英國嘅官員、歐盟嘅官員咁樣嚟到去加以同等嘅制裁咯。 咁呢、這個 制裁我哋中港官員嗰度咧，不准入境啊，凍結資產啊， 呢、這個唔需要、 做你生意嗰啲，我就照辦主會，就係准佢入境啊，凍結佢咧喺中國啊、香港嘅資產。 啊，呢、這個唔需要立法噃、 做生意咯。 呢、這個上邊一講就自動生效喎。 對翻嗰啲官員對官員啦，咁樣先係對等嘅一個制裁反制裁啊嘛。 哦， 就唔應該將矛頭指向英國嘅、美國嘅、歐盟嘅、日本嘅呢啲國際金融機構，因為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就要靠啲國際金融持份者嚟撐住個場嗰、那個中心噶嘛。呢啲國際金融嘅持份者俾我哋，如果咁樣樣嚟講話，因為嗰、那個反外國制裁法當中咧有規定到嘅，就話呢、這個你去實施，即係意思就話你啲國際金融機構根據你自己國家政府嘅指令嚟到去制裁我哋啊嗰啲呢個中國啊、香港啊呢啲官員的話咧，咁佢哋咧就都要受到呢個反制裁，係嘛？可以係呢、這個即係、就是、禁止入境啊、扣押啊。呢、這個嚟講，將佢啲資產凍結啊，諸如此類咁樣，係一係就對機構，即係話對你美國大通銀行啊、花旗銀行啊，對你英國啊咁樣嘅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啊，對你德意志銀行啊， 即係唔好殺錯良民啦、 啊。瑞士銀行、瑞士士信託呢啲加以制裁，我認為咁樣樣咧係呢個唔符合嗰個對等嘅。 喂，嗱，而家今日 我哋咪制裁翻。佢一扎嘅英國啊、美國啊、歐盟啊嗰啲官員咪得咯？ 哦，唔等佢 咪就唔好將矛頭指向國際金融機構。 等佢哋喺香港買嗰啲樓啊， 繼續去安居樂業， 係 我支持我哋呢個香港嘅國際金融。 喂喂，今日有新事態啊，劉翁，因為咧你識得有一位你老，可能你老友阮紀宏喺香港01咧就話，既然而家全國啊都推行啊叫財富分平均分配啊。香港点解唔跟啊？佢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应该、 你个最实噶啦！我请你转告阮紀宏先生，叫佢背一背《基本法》第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嘅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嗱，而家内地里边咧搞共同富裕啊！佢呢個就合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制度同道路啦。咁問題就係話，佢搞共同富裕嗰啲咧係社會主義嘅嘢啊個制度和政策嚟噶嘛？咁你點解可以將佢內地社會主義嘅制度和政策搬嚟香港呢？你咪顯然咪違反咗一國兩制嘅初衷，違反咗基本法嘅第五條咯。所以紀宏嗰啲咧，可能佢對鄧小平一國兩制嘅初衷啊、基本法嘅立法原意啊，或者第五條嘅規定嗰啲嘢咧。一无所知啦， 唔会啩？佢系好资深嘅啲大陆线嗰啲。 我理佢唔理佢资唔资深，我只系完整地、准确地去按照基本法啊嚟到去即系落实同执行嘅啫。佢我觉得佢嘅讲法同基本法嘅规定系相违背嘅话咧，咁我当然话系即系提出唔同意见啦。 哇，咁样咧都几得人惊喎！如果咁样，即系听阿刘墉你咁讲咁讲。 系啊，总之而家就系咁样嗱。我话俾你听，鼓吹什么呢个香港独立啊，嗰啲或者咩呢、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呢啲咧，佢或者黑暴行为呢啲咧，佢就从右嘅方面嚟破坏一国两制。但系咧，将内地社会主义嘅制度和政策搬嚟香港。 嗰啲咧，就從左個方面嚟破壞呢個一國兩制，兩樣嘢都要抵制，兩樣嘢都要實施嘅。我哋只能夠係按照習近平所 是其是啊，非其非， 一個尊重兩制差異而已。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好啦，咁我哋讲另一个话题啦。你都知道咧，呢个打针嘅问题咧，喺大陆咧已经成为一个壁垒分明嘅民族立场嘅问题。 嗯， 你知啊，中国咧系坚守呢个叫清零阵营。 嗯， 咁咧中国以外咧，西方啊、欧洲啊，以英国为首啊，美国、加拿大，包括新加坡咧，最近都加入咧，就叫共存阵营。清零咧就系中国咧就坚决认为啊，如果你提出话要同呢一个新冠状病毒永久长期共存咧，你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汉奸，同埋咧系向西方咧系投降，這個、呢个咧绝不能接受。咁但系而家以英国为首，新加坡同美国逐渐跟上嘅咧，就认为其实。这个疫情到了今日虽然有变种不是那么可怕，因为虽然每日都有若干确诊，但是死亡数字低， 同埋入院的重病率低，所以就不会逼爆间医院。 是啊，医院能够负荷的话，就跟这个疫情呢是要疫症共存，同埋呢开放经济。现在这个壁垒分明的问题，现在最重要就好像反制裁法同埋財富分配咁，係對香港、 係 對國家嘅忠誠度 一個測試， 又一個考驗。 係啦， 咁喺呢個骨節眼上，俾親中愛國陣營多次批判嘅袁國勇教授，今日喺某大知識分子報紙咧， 又係讀一份報紙， 就寫咗一篇咧，就令李馮博士覺得非常之奇怪嘅論文。請你講講。 係啊，因為佢今日有一篇文章咧，亦都係同翻嗰幾位醫生啦，咁一齊去寫翻一個文章出嚟。佢個題目係咩咧？就係、是、清零同埋共存咧，係兩策。轮替不相拨，全民接种一股重气中大疫。嗱，后边嗰啲咁样嘅士气啊、口号说话咧，系唔重要嘅。最重要系第一句咧，我已经令到我啲拗头啦。清零同埋共存系两个政策轮替而不相拨。第一样嘢，中国内地嗰套理解咧，话冇得系不相拨嘅，只系得一个目标嘅啫，就系、是、清零，系冇得可以与疫症共存， 冇得妥协噶， 系冇得妥协嘅，亦都系冇失败主义嘅。所以第一个讲法就系话，你可以容纳到共存吓，与疫症共存呢个思想咧，其实喺香港或者喺中国咧，已经属于异数，甚至乎冇见过。咁但系 上海嘅张文宏咧，就因为咁咧。遭到咧呢个大批判，同埋咧起埋个底， 睇埋佢博士论文， 佢以前嘅博士有论文咧系抄袭，系嘛？咁应该展开一个咧非常之高规格嘅，一个咧政治批判，认为咧佢系丧失咗民族立场，同埋咧卖国啊等等嘅，系咪？咁所以啊，而呢种咁嘅大是大非啊嘅錯誤言論，如果喺香港呢個時候，係有一小撮啊親美崇洋啊嘅專業人士咁樣去回應咧，我覺得唔係一件小事。 係啊，尤其是佢個說法咧，邏輯上都奇怪。佢嗰句係點寫咧？就係、是、防疫政策需要與時並進，對應對策咧要靈活，對應大流行各個階段。所以圍堵清零同埋病毒共存兩者並不矛盾。我第一個諗法就係問零同一點會唔矛盾呢？即係其實你清零係真係零啊嘛，並存即係簡單嚟講係超過零啦。 即係邏輯上 係冇可能得，除非係咩咧？淘大就圍堵清零。但是全香港就与病毒共存，咁你呢件事即系与全香港病毒共存啦，就唔清零啦。 所以我哋唔讲政治嘅，我哋讲逻辑啫。所以又遇到一个哲学上嘅逻辑问题。 系啦，所以其实你成篇文章 即系等于反制裁一样。 所以成篇袁国勇嘅文章出到嚟咧，其实佢唔系讲紧清零同共存系不相拨， 佢系想摄啊，将一啲清零嘅意念偷偷地摄入去。 系啦，涉涉个共存度， 出唔系佢想将共存嘅理念咧，偷偷地涉入去清零咧呢、這个华人社会，即系中港华人社会嘅大气候、大趋势同埋大是非里边、 嗯。尤其是佢将清零嘅字眼咧，前面加咗两个字，叫做围堵清零，即系真系同头先个例子系有少少相似啦。就系、是、我哋将淘大花园围咗佢，咁淘大花园入边咪清咗零咯。但系香港呢个地区咧就可以拣共。 咁咪即系共存咯， 咪即系共存咯， 系嘛？呢啲废话嚟噶嘛，啱唔啱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 当然啦，嗰栋楼系要清零啦，清零咗之后，咁出边唔使清零啊嘛，咁得啦。 咁所以其实简单嚟讲，就系佢系一个共存论者，咁都不特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佢用咗一个嗱，呢、這个数学模型咧系非常之好嘅。咁咧佢系用紧一啲 RO， 即系所谓嘅原组病毒率嘅传染率测试啦，同埋咧佢就系用紧两至三种疫苗。简单嚟讲咧，就系科兴同埋伏必泰。佢呢个疫苗嘅有效率咧，去问紧啊，究竟打到几多个 percentage 嘅使用嘅接种率咧，先至可以有群体免疫？ 嗱，最重要咧就系香港特区政府林郑讲啊，呢个冇呢个不含糊啊， 系 佢系绝不接受共存嘅， 系。 佢系坚决咧，系同国家一齐喺香港实行清零嘅。 如果佢 不存在有共存咧嘅可能， 同埋如果有共存嘅可能，咁台湾新加坡嗰个疫苗气泡就唔使唔倾啦。 而家咧呢个巧妙就在呢度， 系啊， 因为外国势力包括咧英美等西方嘅商会咧， 系 对你特区政府拒绝啊共存、嗯，因此而外国翻嚟。特別是英國一時直情飛機不准入，而家就21日隔離， 是 極之不滿。 嗯、 有部分國家咧，就其他嗰啲西方國家咧，即成日轉嚟轉去啊，點、 嗯、 都要14日。 嗯， 14日咧就酒店費用自付。 系 英國倫敦嗰啲翻嚟咧就21日。 嗯， 而人哋新加坡非常之聰明。 嗯， 趁你昂居咧就攞你命。人哋宣布加入咧，呢、這个叫做共存阵营。 系啦，你打两支入嚟就得啦。 打两支入新加坡，好快咧系唔使隔离。 嗯， 所以咧香港或者是叫细国际嗰啲投行啊、 嗯、 ，Morgan Stanley 啊、Citibank 啊呢啲咧， 系 高级嘅 CEO 咧。 嗯， 喂，我离开翻嚟香港做生意咧，你要我坐监21日，仲要我俾钱。 嗯， 你要知道呢啲国际投行啊， 系。 嘅 CEO 咧，人工系好贵， 嗯， 同埋时间亦都紧迫，佢哋个个都系 Nicole Kidman 嚟嘅， 嗯， 俾你咁样搵21日咧， 嗯， 吓佢咧系搵少好多钱，嗯、而且咧佢哋呢班人咧，你知一个个哈佛啊、Berkeley 啊呢啲 MBA 毕业咧，系一啲咧高收入嘅精神贵族嚟， 嗯， 我问你读书读得咁辛苦，吓、啊、MBA 然后做投行啊？嘅投資經理為嘅係乜先？ 係 嗱，呢份工作壓力又大，係 burn out 到30几岁，如果你冇得做 partner 咧，你可以 consider yourself 咧就收皮噶啦。喂，咁辛苦，隨時做到抑鬱同自殺，貪乜嘢咩好咧？ 係咯，第一期來揾快錢啫嘛， 就係揾快錢。第二有花紅，第三就係、是、到處可以坐頭等同 business class 嘅飛機，叫公幹。 係 由今日紐約。听日就香港，后日 Shanghai， 再大后日就翻嚟新加坡。 嗯， 公干期间，由于个个都系高收入人士， 嗯， 嚟到香港唔使讲啦，就梗系兰桂坊。 嗯， 去到兰桂坊，哇！一听某某投行，啱啱我今日美国飞机度、 嗯、 check in 咧，就系九龙 W 酒店 executive room、嗯、啊，有啲咩送埋嚟？梗系啲女送埋嚟啦，啱唔啱啊？Hunter Biden 呢就其中成功人士典范之一啦。 系， 喂，我嚟香 港嘅高层啊， 你隔离我系21日，一系咧，你特区政府咧准许咧， 系 有一啲呢方面嘅外卖啊，不，即系我唔止，我指嘅唔系阿米芝莲食物啊，系送入嚟帮佢按下摩，帮佢咧。解一下嗰啲精神嘅纾困，啱唔啱啊？ 嗯， 一系你俾呢啲咧人肉外卖咧，系送上房。 嗯， 你唔俾呢班 CEO 咧，打开个电视就睇见陈肇始个专用， 睇足21日，间中仲有林郑，再加埋个张竹君。我问你，身为一个白种男性，你把唔把火？ 唔系，我谂最大问题 你兴唔兴？ 就有如果21日喺酒店，然后隔篱嗰个就系完全我可以完全喺周围走，仲可以卡 key 添。 系啊， 点解我唔将个 CEO office？ 我可以卡 key， 我可以即刻有美食，我可以即刻嗰度沟女， 系嘛？ 啲波妹啊，咩嘢果树咧，靓过你。英文讲得好过你， 啊、 我喺呢度乜都冇得食，要锁喺个酒店21日，打开咧日日听陈肇始喺度话俾我听，啊，要点样咧？要清零，要点样隔离？ 嗯， 喂，你系 Hunter Biden， 你条气信唔信？ 咁我都去咗卡基先啦。 喂，你问我点解要入嚟帮衬你香港？ 系啊， 喂，我贪你有味啊，而家。吓， 同埋香港同埋新加坡，如果同样地啲投行大行，一定会有 CEO office 嘅随时准备咗喺度噶啦。我今日唔喺香港翻工，我咪喺新加坡翻工。 当然要去新加坡，我新加坡整个 Zoom， 整个 Zoom， 整个 online。 系啊， 我点解要帮衬香港啊？ 咪留翻你班 sales 喺香港继续。 咪你咪慢慢，你咪慢慢清零咯，慢慢21日闩埋门自己玩咯，啱唔啱啊？ 系 系啊，好过瘾啊！一时啊，哇，伦敦嗰度禁飞；一时啊，21日；一时啊，放松14日；一时再怼怼21日。咁咪你咪喺度报复翻啊！嗰班男司嗰啲有钱佬家长嗰啲仔女读寄宿学校，咪等佢冇翻冇得翻喺嗰度，妈妈声喺度吓，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咯。 系， 但香港投嗰啲外资嘅投行， 嗯， 系唔会受你啲气嘅。 系，佢有选择。 我讲过啦，呢个世界我哋呢两讲反制裁法，尽呢啲成要好败又好。最尾呢个世界个钱字嚟决定， 嗯 ，money OK， 系 你喺香港要唔要钱？你唔要新加坡要，咁你继续21日啦。人哋新加坡好嘢啊，李显龙总理真系呢啲咧继承到咧，诶阿爸李光耀嗰种， 系 比我系李显龙啊，见到你啲咁嘅傻人喺度住喺香港喺度封关喺度出气，我唔理你系表忠想连任定系咩。我都搶一隻 CEO 過嚟啦，咁我呢度新加坡咪話係呢個叫共存咯，跟西方文明國家同你氣泡彩，你都傻啦，啱唔啱？ 佢唔係，佢應該咁講，新加坡係諗住同你氣泡㗎，所以佢係開放俾你打兩針入嚟咯。不過係估唔到你真係喺度經濟自殺啫嘛，其實 經濟自殺慢慢啦。 啊、 慢慢安乐死唔紧要嘅， 系新加坡自己都估唔到嘅， 唔紧要唔紧要，新加坡好生意就得啦。我广告翻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阿袁医生咧，今日喺呢个知识分子报章呢篇论文咧，系曲线反对清零个原因到底系咩咧？ 嗱，佢个曲线反对清零咧，背后系一条数学嘅理论嚟嘅。嗱，嗰条数学理论咧，首先咧，佢就系问紧个问题，究竟系要打到几多个接种率先至可以有群体免疫？咁当其时咧，佢嗰个数学嘅理论底下咧，就讲到第一啊，如果我哋用翻原有嗰两支针，一个系伏必泰，一个咧系科兴嘅话咧，其实本身咧，我哋见到伏必泰嗰个接种率咧，或者伏必泰嗰个防御率咧都好高噶啦。咁、但系去到 Delta 嘅时候大镬啦，原来 Delta 咧嗰、那个 印度又名印度变种， 印度变种咧就令到嗰、那个即系感嗰个传染率咧就高咗好多，防御率就低咗好多、所以导致到如果你系打伏必泰嘅话咧、你要打到90几%咧，你先至可以达到呢一个群体免疫。 全人口 系啊，全人口90%先至可以有个群体免疫， 不过70%啊，唔系70%。嗰時話70%好似係咪？ 係啦，本身80%-70%得噶啦，但係而家 要90.5%，呢個冇可能啦，唔使問啦。 但係呢個冇可能都唔緊要，最慘就係、 可能啊！ 最慘佢就 put 埋另一條數出嚟，佢話因為有證據顯示咧，科興對於 Delta 嗰個感染率嗰、個防禦率咧再低啲，所以導致到咧科興咧就要打到去142.9%，因此嘅结论系咩咧？就系、你打咗科兴打到100几%，先至叫做有效。 点到会百几 percent？ 所以就系佢个意思，可能佢冇讲到 即系科兴啊，不可能啦。 佢嘅意思系咪即系科兴？ 咁即系回应咗你冯志正前几日所讲，佢观察大陆点解系唔开关咧？ 就是你认为大陆的国扬和科兴没什么效率就打来，是不 是？是，所以其实 你这个观点非常之精到，就卒之今日得到袁国勇回应。 但我们这些讲的，我们是反动分子讲的，你最多都说我 反动分子，我现在讲的科学，是不是？ 但是袁医生，我讲的当吹水啫，但是袁医生你不要计埋条数出来啊。 但是现在这样就大镬，说打到天一半地一半，那有些很爱国的当初说的嘛。 打到七成开心肾关咯， 中国人就打科兴啊嘛， 系啊，咁而家 打个七成咁啊开关啊嘛，咁而家打咗嗰啲，咁冇理由又改打美帝同埋呢个呢、這个德国嗰只叫伏必泰噶嘛， 系啊，又 勾针乱龙噶嘛， 同埋唔好话勾针乱龙啊，最大问题就系先睇内地嗰个问题。嗱，其实啦，阿袁国勇篇文咧喺香港讲咧就冇所谓嘅，我哋都系一半人打咗科兴啫最多。咁、但系内地唔系，内地只系得科兴同埋国药俾你拣。 系、哎、啊， 袁医生原文佢写咩咧？就系、是、科兴疫苗对于 Delta 病毒有效率只有60%，以全民接种呢个疫苗计算咧，群体免疫门槛是 142.9%。咁其实佢意思系咪即系香港做唔到用科兴啦？即系内地 142%，即系话未出世嗰啲中国人啊，未投胎嗰啲都打埋啊， 或者投紧胎都同佢打翻两针。 投紧胎咁唔知点打咧？打埋啊，即系就达到142%。 所以佢其实某程度上呢篇文章系反映咗内地根本冇可能达到群体免疫啦。有错就唔该袁医生你请指正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佢亦都反映咗咧内地嗰一套。 咁呢个系反对大陆嗰个基本国策咯，我觉得好。严重啊！又 系你简直系踢爆咗内地，点解唔可以与群体共，即系与疫苗与呢个病毒共存？因为简单嚟讲，你系直头话咗，其实佢嗰个支病疫苗系唔系好有效，亦都系 咁变咗你香港嘅咩变啊？我明白上同咁样捆绑法，咁啊永远都即系长期都21日咯，系嘛？ 亦都系，因为你冇可能， 因为你一知啊，伦敦都系一个国际金融城市啊嘛，嗰度好多大行噶嘛， 系 嘛？ 系啊， 纽约都系啊嘛， 所以佢哋 咁你21日咁即系点先？把口话讲纽伦港，纽咩伦港啫？人哋纽伦啊，而家讲共存啊，你香港又讲清零，就唔该你躝开啦，系嘛？仲掹住伸只手出嚟掹住喺度掹住扯住做乜嘢？纽伦就纽伦冇讲噶啦，以后 啱，净系纽伦，因为嗰个圈最多系纽伦新加坡，系啦咁啊。 所以有时照下块镜先，大家纽伦讲系你自己自说自话啫嘛，纽咩伦港啫？97年之前就 系、 是，系咪？系咁，所以而家点咧？你点样向啲 CEO 嘅交代咧？ 系 你咩21日翻嚟啊？冇女玩啊？点算咧？你点你有啲乜嘢系送上门慰安呢？因为你同嗰啲 CEO 即刻同嗰啲商会啲倾咯，啱唔啱啊？ 要共存， 好实际嘅呢啲嘢，食色性也。喂，大佬送外卖送啲，我即系讲食嘅嗰啲，真系米芝莲嗰啲人要指定啊，系咪？你俾唔俾得到咧？仲有嗰条数点解要人找咧？喂，我21日喺里边啊，我喺度打机啊，系咪？喺度睇 Netflix 啊、HBO 啊咁。喂，我间公司啊，我冇得见客啊，系损失咗几多花红啊？有冇人赔偿咧？ 系咪由呢一个政府去补贴咧？如果政府唔补贴嘅时候，但系隔篱最惨就有 competitor 啊嘛，系有新加坡喺度啊嘛。 系啊，我可以出去啊嘛，人妖都有啊，Boogie Street 啊，咩串啊，乜嘢都有啦，我拣啦，真系好笑啦，系嘛？ 系 好实际啊呢样嘢。 喂，所以其实你 put 到落去呢个 context 底下咧，阿袁医生呢篇文章咧，其实今日值得一睇再睇。佢讲咗两件好重要嘅事出嚟，第一件就真系话俾你听，喂，其实不如真系共存啦。其实佢咁暗底里就话俾你听，共存可能系一件好事。第二样嘢，佢亦都话咗俾你听，但系如果我哋选择咗共存嘅话咧，深圳嗰条关咧系冇可能开，因为喺科兴嗰个接种率个免疫群体免疫门槛要去到142.9%，即系根本上系不能够达到，即系深圳条关以上嗰啲系冇可能做到群体免疫，对于 Delta 病毒。咁简单嚟讲， 咁又触碰到另一条红线咧。第一就系反制裁法，第一条红线 系 咪应该统一？第二就系阮纪宏所讲财富幅平均分配系咪应该统一？而家你而家加埋咧，就系、是、呢个叫做 疫苗政策系咪应该统一啦？ 疫苗嘅清零系咪应该统一？系咪啊？你而家咁样又 challenge 佢咧，就话你嘅意思，即系同杨国勇咧，你解读咧，系唔应该统一？ 系 佢亦都統一唔到。其實我諗袁醫生， 你而家又拉著一啲 ego， 一啲自我。你只是想他又跟你斗气啫，啱唔啱啊？ 所以我是很恳请地，或者一系袁医生 即系清零，你要个又要讲出嚟清零，已经寿终正寝，未免啊强人所难啲啩？ 唉，咁啊，一系袁医生补翻篇文，一系袁医生又要收翻篇文咯，咁佢都唔系第一次噶啦。 一系将呢篇嘢怼传上去大陆，等大陆小粉红批一轮，咁佢咪又认错咯？唔紧要噶，好似上次佢话。这个病毒是中国人吃蝙蝠、啊、就被指为文化殖民主义咯，是不是、 其实所以如果你觉得这篇文在内地啱不啱，其实我们的网友很简单的。 掟上去啊。 copy 一次明报这篇文摆上内地评一下、看下它。 这个很好主意啊。 是啊，咁都是香港人，大家都是中国境地，是不是看篇文啱不啱看咯。 是 啊。 哦，这样、这个都这个主意都非常之好，看看有没有。有冇人愿意请缨啦？ 好啦， 今晚时间差唔多，听晚11点。 人杰地灵，光明顶。